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已经是一年的最后一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了，这么说就好像时间在年底会过得更快一些似的，就像在11月的最后一天，我看到我的朋友圈里有不少朋友都在提醒着自己，可能也在提醒着别人，这是11月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小时了，马上就要迈入今年的最后一个月了。可能在几年以前，我看这样的提醒的时候还会有一种紧迫感，但是在现在，当我看到他们写下这样文字的时候，我就在内心觉得有点好笑。我想时间就是因为它是如此的顺滑，好像像一个鲶鱼一样，你简直是抓不住它，所以才会这样悄无声息的流走。难道时间在有些时刻会比其他的时刻会更有一些棱角，更容易被记住吗？好像走到11月最后一个小时的时候就会咯楞一声，然后才到12月份吗？如果时间是这样运转的话，那岂不是我们的生命就会被切割得更为零碎，被限制成各种各样的板块吗？可是这并不是生命的真相啊。来问问汪冰老师，你在现在是不是对时间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呢？ 就好像大家都在说年底要到了，但是比起生命来讲，年底简直就是一个人创造的谎言，因为对生命来讲不存在什么年底，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可能是说一句不太招人喜欢的话，最后一分钟最后一秒，那这个就比年底的意义更大了。所以当我们总是在看日历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正在错过，如果你真的觉得有时间的话，错过真正的时间。真正的时间是在体验中展开的，如果你没有体验，仅靠日历上数字的提醒，那我觉得就是一个脑力游戏而已，你并不能真实的感受到生活的每分每一秒。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体验，有再多的分分秒秒，那又意味着什么呢？ 对，生活当中的一些时刻仿佛比另一些时刻更漫长，或者说更醒目，那完全是因为你自己的体验，而不是因为它是几月几号，或哪怕它是什么纪念日以及节日。好了，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小纸条吧。这是一张不长的纸条，一位朋友在11月27号的时候给我们写来的。他说：思佳姐、汪冰哥，你们好，我又有问题来请教你们了。我最近意识到自己在内心深处觉得自己不值得拥有好东西，不值得被爱，所以我会不断找身边人确认，如果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就会觉得受到了阻碍。我内心一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配得上拥有的一切。我不喜欢家人在经济上的帮助，心里总觉得得到他们的帮助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我一直以独立有主意示人，并且自己还对此挺满意的。但是我现在发现，我这样做的潜意识居然是因为内心觉得自己不值得。我要怎样练习能更心安理得呢？他想问我们怎样才能心安理得。心安理得的过每一天，从容不迫的去享受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这个在很多人看来似乎不成问题啊。他们是想要拥有某些东西而不得，我们这位朋友呢是已经拥有了却不能从容的去享受。汪冰老师怎么看？ 在人生当中，很多的时候像刚才思佳说的是求之不得哈，他可能也有另外一种怅然若失的体验，就是拥有却体验不到别人所体验到的东西。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其实每个人对同一件事物的体验都是不一样的。像这位朋友，有家里人愿意资助自己，但其实自己心里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倒过来，其实你这种体验在使你成为一个更独立的人。不管你内心是不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值得，所以不愿意接受别人的资助，但是事实上，你一直在保持着独立有主意的状态，这也就是非常难得的。 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心里好像有某些问题，你看别人可以心安理得，我为什么不能心安理得呢？但是每一个特质的存在可能都是一体两面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体验，你才有了从小到大很多和别人不一样的选择。这些选择不一定都是错，如果你能看到它正向的一面，是不是就不用老去自我谴责，甚至总觉得自己有问题。我不是说你想改变的东西不能改变或者不应该改变，我只是想告诉你，先接受你现在的状态是非常重要的。 我刚才也是对我们这位朋友提出的对自己的这种分析，特别是潜意识啊，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我有一点点的疑问。我不是说怀疑你对自己的判断，而是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剖析实际上是一层一层不断的深入的，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就比如你给我们写信的11月27号的那个当下，你对自己确实是分析到了这个程度啊，当然我们对内心的这种探索，对自我的探索是以一生为长度，永无止境的，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向下深挖，所以不要认为自己目前得出的这个结论它就是一个正确的唯一的最终的一个结论，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继续探索。反过来说呢，是不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实际上并不是说我们真的就拥有它，它也是资助我们在人生的旅程上去进行我们所热爱的这种探索呢？我们之前的节目也多次说过啊，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生命大师。那大师这个词我们经常会用在艺术家的身上，想象如果自己是一个艺术家的话，那我们在创作一件作品的时候，会不会认为这个资助人资助了我们，他就有权干涉我们的创作呢？往往艺术家，真正对自己有信心的艺术家是不会这么认为的。所以我想在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也可以向艺术家学习。这也是今天我们特意为你挑选的一本书中的内容，这本书就是像艺术家一样思考，副标题是 BBC 主编的艺术启蒙课，由后浪出版公司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艺术家富有事业心，我们愿意相信很多关于艺术家的传说，会对画家和雕塑家抱以浪漫的看法，他们显得如此理想化，而我们却为了养家糊口或应急辛苦地做着那些我们不想去做的工作。艺术家似乎不会做类似的妥协，无论境况或结果如何，他们遵从着自己的内心，做着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艺术家是真诚而英勇的，也必定是自私的。他们会引入自己的小阁楼，会在暴风雨中将自己捆在船的桅杆上，或者以艺术的名义步行几千公里。面对困难，他们绝不让步，而他们行动的动机也是非凡的，去创造一件有价值也有意义的作品。由此可见，艺术家是充满了勇气与高尚精神的一群人。接下来进入正题，其实艺术家并不比一些人更勇敢高尚或专注，这些人包括一个会在极端天气下跑到老远去保护牧群的农民，一个会工作到午夜直到送走最后一位客人，而第二天凌晨四点又要把自己从床上拖起来以确保能在市场上买到最新鲜的食材的餐厅老板，或者一个会为了建好一栋房屋而不惜日日忍受满手的老蒋和酸痛的后背的砖瓦匠。若以对事业的奉献和对目标的笃定来评价他们的行为，我们很难将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做出区分，因为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在所有例子中，这个目的既不是很浪漫，也没有特别高尚，只是为了生存。如果幸运的话，他们能赚到足够的钱来继续自己的事业。不过当农民和餐厅老板滔滔不绝地谈论现金流或营业利润率的可行性时，艺术家们则缄口不谈有关钱的话题，这对他们而言有些粗俗，甚至有失身份。另外，这可能会有损他们在大众心目中独善其身、不食人间烟火的光辉形象。然而， 偶尔的例外还是有的。安迪·沃霍尔就对金钱和物质充满迷恋，以至于用其作为了自己作品的主题。他将自己的工作室称作工厂，并且说过这样一句名言：赚钱是艺术，工作是艺术，好的生意就是最好的艺术。他以消费品的形象、名人像和美元符号制作了丝网印刷品。沃霍尔事实上是在制造金钱的图像，然后再将其换为真正的金钱。现在看来，这就是好的生意。沃霍尔非常有事业心，不过所有成功的艺术家都是如此，并且必须如此。就像农民、餐厅老板和建筑工人一样，艺术家们都是自己的生意的 CEO。 他们需要对市场营销极其敏感，也要对品牌有深刻的理解。出于礼节，他们从不会向别人提及那些庸俗的企业理念，但那其实属于他们的第二天性。倘若不这么做，他们很可能无法生存下去。毕竟他们的生意是为富裕的客户提供没有实际功能或用途的商品，而这些顾客最看重的是品牌特色。诸如威尼斯、阿姆斯特丹和纽约这些历史上伟大的艺术中心，在同时期也无一例外是全球的商业中心，而这并非巧合。一位极富事业心的艺术家会被金钱吸引，就正如涂鸦艺术家会被一面墙吸引一样，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彼得·保罗·鲁本斯是一位优秀的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商人。当他的助手们没日没夜地在他那位于安特卫普的工作室兼工厂里工作时，雄心勃勃的鲁本斯则在欧洲华丽的贵族宅邸和皇宫间四处游走，告诉那些富有的买主，若要跟上其他贵族的步伐，就要买一幅他创作的巨大而充满肉体之美的巴洛克绘画挂在自家大厅墙上。鲁本斯在艺术界开创了逐户上门推销的做法，这可比雅芳推销员早了好几个世纪。艺术家是企业家，他们愿意拿一切冒险以获得自己单干的机会，并去创造那些他们认为必须要创造的作品。为了支付工作室的房租，购买必需的材料，并在持续数月的创作苦旅中养活自己，他们会四处筹款。他们希望的就是将作品以一个好价钱卖出去，不光能收回成本，还能余下足够的利润去投资自己的下一件作品。运气好的话，下一件作品也能卖出去，或许售价还能再高些。然后倘若一切顺利，他们就会租上一间更好更大的工作室，还能请得起助手，生意便如此起步了。理智与情感的动机并不等于利润，但却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利润可以买来自由，而自由又提供了时间。对艺术家而言，时间才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温森特·梵高或许是浪漫而放荡不羁的艺术家中最著名的一位了，但就算是他，实际上也是一个极富事业心与商业头脑的企业家。他并不像传说中那样一贫如洗，事实上他与自己那作为艺术品经销商的弟弟提奥保持着合作伙伴关系。温森特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商人，提奥是温森特的投资人，他投入巨资供这位大胃口的哥哥购买昂贵的画布和颜料，鲜有间断，甚至还为温森特提供其所需的衣食住行。就像一个小商人与其他的银行经理打交道一样，温森特对待这个重要的收入来源可谓是尽心竭力。他不断地给提奥写信告知自己的最新进展，信中也通常包括对进一步的资助的请求，而作为回报，他则清楚地表示他完全接受自己的商业义务。在一封这样的信中，温森特写道：我的职责就是用我的作品去赚钱，这毫无疑问。兄弟两人就像商业公司中的联合投资人，你可以把这个公司叫做温森特·梵高公司。正如温森特向提奥保证的那样，他会把你数年来借我的钱都统统赚回来。温森特也懂得商场里的变通和适应原则，他曾在1883年向弟弟承诺：我绝不会拒绝任何一个正儿八经的委托，无论 要我去做什么，不管我喜不喜欢，我都会尽量满足要求，或者在需要时重做一遍。温森特用最基本的商业语言阐明自己的商业计划，寻求弟弟的投资。你看，我涂过颜料的画布要比一块空白画布值钱。他甚至写信给提奥，提出了一个如果艺术生意失败的替代方案。我亲爱的弟弟，如果我还没有彻底完蛋，或者被这该死的话逼疯，那我就还会是一个商人。这有些过于乐观了。温森特早就尝试过做一个艺术商人，结果证明了自己在这一行没什么前途，但这也表明他确实有一些商业天赋。当境况变得艰难时，温森特的观点是走出去推销。沃霍尔那句好的生意就是最好的艺术的名言难道仅此而已吗？也许他的潜台词是最好的艺术家也都擅长做生意。梵高兄弟不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吗？诚然他们的合作并未取得立竿见影的商业成功，但倘若两人没有在三十多岁时就英年早逝，那他们应该能有机会享受到温森特梵高公司成功运作带来的硕果。这个公司要是放到现在，肯定是世界上最著名最有魅力的美术品牌之一。我先念到这里吧。不过呢，接下去书中还写到了一句话，说积极进取是创意成功的关键。正如利奥纳多·达芬奇曾经说过，我长期注意到有成就的人在机会面前很少会袖手旁观或守株待兔，他们通常会走出去自寻良机。这就是艺术家的行事方式。说到这个利奥纳多·达芬奇，我想汪冰老师有更多的发言权，并且在刚才念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头脑当中也不断闪现的就是达芬奇。他接受资助，然而却并不让资助人或者让金钱左右他的行事风格。其实梵高也是这样，虽然他对弟弟说的情真意切啊，但实际上他是否真的是践行了，或者说他在更多的时间用最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实际上还是投入在他最喜欢的、他最认为有价值的作品上，不是吗？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位题主应该也可以做同样的事儿吧，问问汪冰老师。 所以我们的题主有没有听到哈、这些我们认为非常值得敬仰的艺术家，他们不仅不拒绝金钱，而且他们对金钱的态度可能恰恰和我们很多人对金钱的态度是相悖的。很多人认为不应该借钱，不应该找别人资助自己，特别是自己还不知道能画出什么的时候，不能给别人一个确定未来的时候就收别人的钱，多不好意思呀。但是这些艺术家反其道而行之，为什么呢？我想不光是他们对自己的信心，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被自己的艺术点着了。在那个时候他们不再想我是不是值得，而是觉得这件事情值得我去做。那我想就像刚才思雅所说到的，达芬奇的一生也有很多著名的赞助人，但是他学会如何与赞助人共舞而不被他们伤害，能够坚持自己。所以这位朋友，你能不能先不要从内心觉得值不值得开始啊，先去找一件你觉得愿意为之付出的事情，能够让你觉得这就是你要做的事情。我周围有些朋友不太愿意跟别人谈钱，但是如果需要他们去募捐的时候，他们却特别的热心。是不是就像书中所讲的，当我们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和天命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的题主将要练习的不是心安理得，而是找到你的画笔，或者找到你的画布，你究竟要创造一个怎样的人生。 没错，我也觉得我们的这位题主他现在最不能心安理得的享受这一切，是因为他不觉得自己会创造出什么。他觉得那如果我不想去创造什么，或者说我还不知道我要去创造什么，我能不能够去创造什么，那我索性我就只按照我自己的节奏，用我自己的资源去生活。我觉得这其实呢，严格意义上来说也没什么错啊。我觉得这独立从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说啊，它本身应该都是一种优点，是一个优势，而且如果你真正能够践行的话，也证明了你自己的能力。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像艺术家一样，假若你能认识到自己在生命当中最宝贵的是时间的话，那你一定就会节省时间去寻找你内在那些真正有热情的东西，然后去创造出来属于你自己的独一无二的那样的人生。 对我们的题主来说，可能一切的卡点就在这里啊。那我最热爱的到底是什么？什么能点燃我的激情？如果你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只投入在怎么去这个赚钱，然后支持自己这个所谓独立的这个人设，而实际上其实你的家庭是愿意资助你的，那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你实际上是有一点为自己找了更多的麻烦。那到底什么是更可贵的呢？独立是不是只是以一种姿态去展现的呢？问王冰老师。 首先，什么叫真正的独立啊？我觉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可能也和这位朋友一样，我不就不靠任何人。可是只要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这个世界上，我们见过真正独立的生命个体吗？从自然的角度不存在，从人类社会的角度也不存在。哪怕我们没有接受父母的资助，但是我们的生活看上去好像是通过购买的方式购买了别人的服务，但依然有赖于这个整个社会机体的正常的运转。我们做很多事情都需要他人的协助，需要他人的合作，所以完完全全的有精神洁癖的那种独立在现实当中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所以当你总去追求独立的时候，我知道你其实追求的不是独立，是不希望别人限制你，别人给你羁绊。因为只要不从别人那儿借款啊，别人就没有办法收债了。但是如果倒过来想，我们已经都欠债了，对不对？只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已经接受了很多帮助，有很多值得感谢的部分。所以我们能做的不是抱着还债的心情，而是抱着感激的心情，像思佳刚才讲到的，去为这个世界，当然更重要的是先是为你的人生去创造些什么。当你知道如何去贡献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你之前认为的借贷就不是借贷了，因为那些金钱那些帮助也经由你这个管道成就了周围的人。 没错，说到这儿，我们也希望题主能够自己去深入的继续去探索，你的人生还需要不断的下潜，然后也许你马上就会遇到那件让你感到兴奋的能够点燃你热情的事情了。我们也祝你好运。 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之后，129运动迅速波及全国，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进入新高潮。北京出版集团即将出版的《唤起全民族的抗战129运动人物记》，记述了一代爱国知识青年在民族危亡时刻的青春选择、信仰追求、理想坚守。12月7日至12日，京津冀之声新书选播特别节目将用6天时间节选播出书中部分人物故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追怀前辈，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京津冀之声与北京出版集团官方微博微信同步推出，敬请关注。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施浩，演播满超。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还是汪冰老师。我们收到了一封来信，一个女生呢，她一直以独立的面貌示人，对此她本来挺满意的，但是最近她发现潜意识当中，她可能觉得是自己不值得得到别人的帮助，同时呢，可能还有一层隐忧，就是得到别人的帮助大概会意味着别人会对她的生活指手画脚。其实我觉得他说了这是两层意思啊，我不知道哪一个可能会对他最终的决定产生更大的影响呢。汪冰老师觉得哪一个是他在心里更担心的？ 我觉得可能更担心的是自己在心理上处于弱势吧，就是在跟别人的人际关系当中，因为收取了别人的帮助和好处，于是不能再控制自己的人生了。其实你可以有条件的接受啊，你可以告诉别人你可以接受帮助，但是你是个有原则的人。我总在想，当我们害怕别人突破我们原则的时候，其实不是怕别人太强大了，是我们可能无法真正的捍卫自己的原则。所以就当你变得强大的时候，接受资助就不再意味着低三下四了，那只意味着你在通过各种方式成全你自己，从某个角度也许也在成全别人。可是当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容易被侵犯、边界容易被突破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把别人的资助也理解为干涉。 没错，其实在我们刚才分享给你的那本书《像艺术家一样思考》当中，接下来还有这样一段话，我也想在这个时候呢分享给我们的这位题主。艺术家能让事情从无到有，他们就像其他任何一个企业家一样践行着这一点，他们主动而独立，雄心勃勃地去寻求而非逃避竞争。这便是20世纪初所有名副其实的艺术家都纷纷涌向巴黎的原因，那里有他们想要的一切：顾客、社交圈、思想和地位。当时的环境无非是残酷的，大多数人在完全没有金融安全网的条件下进行工作，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他们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这同时也激发了他们的创作冲动。必然会有一些人坚称他们不喜欢艺术竞赛，但艺术家们还是乐此不疲地参与其中。这个是描述了大约一个世纪以前的一个景象，但我想关于艺术的这个准则可能在任何时间在当代啊也是一样的，关键就是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我觉得这个是所有的艺术家们更加关注的一点，他们觉得自己的创作才是更有价值、更值得去投入精力，也同时是更吸引自己的注意力的。但对我们的题主来说，可能因为在这一点上还是虚位以待，所以他就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了那到底是不是别人就花钱相当于参与到了我个人生命的这个公司当中，他们就可以控股了呢？他们就也有决策权了呢？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生命到底创造出了一些什么。最后想让汪冰老师给我们的这位题主也留一点小小的这个家庭作业吧，看看怎样的这个行动能够帮助到他，或怎样的思考能够帮助到他。 我特别想问题主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情是别人不给钱你愿意做的？第二件事情，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是你一开始就不愿意停下来的？你一做起来就停不下来啊，不是做需要意志力，是停下来需要格外的踩刹车。还有第三件事情，就是什么事情会让你放下对面子的执着，什么事情会让你不在乎丢人丢脸。其实这三个问题的答案也许你可能会找到交集，或者找不到交集都没有关系。我们希望你想象的情境不是局限于刚才你自己说的，我是不是觉得自己没有资格享受，不要再纠结这些过往的问题，而要看向未来，看向更大的生命的可能性。我觉得艺术家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创作不可能，或者说拓展我们的视野和边界。你能不能先不要去看生命中你认为的那些黑，而去拓展生命中的白？ 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灵感和他们创造出来的作品，而不是他们到底接受了谁和谁的资助啊，才完成了这些，对吗？其实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说也是重要的，在于到底我们创造了什么，我们活成了什么样的人生。这里是解忧书房，感谢汪冰，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刘思佳，过一会儿还有好书慢读，我们一会儿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让我们继续好书慢读。今天为您分享的是生野俊明的作品《简单丰盛美好》。你每天早上都按时吃早餐吗？关于这个问题，有多少人会回答是呢？真是不好意思，我手上的数据有些早。根据厚生劳动省2007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不吃早餐的人群中，30到39岁的男性超过 30%， 而20到29岁的女性也上升到了 25% 左右。凭我的感觉，今后人们不吃早餐的趋势还会进一步加剧。但是，食物是生命的能量之源，一日三餐按时吃，既是对生命的一种呵护，也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当然，我是不会不吃早餐的。我的早餐食谱有白米饭加味增酱，还有煎鸡蛋、咸煮海味、咸梅干、酱菜，这是标配。我觉得早餐来点应季水果也不错。从肠胃的角度考虑，也是早上吃汁多的水果比晚上吃更好。我认为按时吃饭是维护健康最简单的方法，而早餐是一日三餐的开始，也是最重要的一餐。禅僧修行时早上都是吃粥的，他们会将芝麻和盐按照1:1的比例炒熟，稍加研磨后撒在粥上调味。即便如此简单简朴，却也是非常美味的。粥被盛放在一种名叫阴凉器的漆器当中享用，芝麻的清香和悠悠漆香相得益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味。我总觉得粥在保持肠胃健康上居功至伟，恐怕在修行过程中是没有吃坏肚子的行脚僧的，以至于连我自己都暗自思忖，这会不会是粥的力量所致。所以我推荐大家每周吃1到2次粥，特别是女性朋友。按照我自己修行时的经验，早上常吃粥可以使皮肤变得白皙。我想全吃素斋也是原因之一，不过肤色变白的主要原因还在这粥上。就算是在修行伊始肤色略显黑的行脚僧，修行了1年半载后，肌肤也会似褪去铅华般白皙透亮。请大家立刻行动起来，尝试一下早上吃粥吧。只是一点请大家务必遵守，就是这粥得自己亲手做。什么？一大早起来自己做粥？我可以想象大家听到这话后的一脸苦相。不过煮粥一点儿也不麻烦，只要你在前一天晚上将淘好的米放入瓦锅中，加水做好准备，那么第二天早上起来后只要开火就行了。只这一个动作就可以让你吃到自己亲手做的粥。现在还有专门煮粥的电饭煲，你也可以用那个来煮。自己认真做早餐吃非常重要。自己亲手做的早餐与买的现成早餐味道不同，食用之人不仅会认真细致地吃，还会对进餐这件事心存感激。认真对待自己一天中的第一餐，就会认真对待这一天的其他事。那么这一天都是认真的自己。当然类似开吃了、承蒙款待这样的话也能很自然地脱口而出了。请大家想象一下那样的早餐时光吧，会不会在心中 泛起一股舒适恬静之感呢？这可以嘴里叼块面包，身旁放杯咖啡，还要忙着穿衣打扮的清晨，截然不同吧。如果说还有什么要补充的话，那就是推荐大家在早上吃粥的时候不要吃动物性蛋白，坚持吃点蔬菜吧，把吃粥的那天当作净化排毒日。据说偏好肉食的饮食习惯不仅会引发健康问题，还会让人的性情变得粗暴，这种净化排毒在保持心境平和方面也非常有效。维持健康在很多人看来是很复杂的事，很多人以为要经常做各种各样的保养，甚至吃各种昂贵的补品，但是在我看来，人的身体是一个很神奇的系统，只要按部就班地吃一日三餐，那么身体就会自然而然地健康。这是很简单的事，也是很简单的道理。食物是生命的能量之源，好好吃饭，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今天和您分享的是生野俊明的作品《简单、丰盛、美好》，幸运一辈子的禅的五十种习惯。本书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由程丽翻译。上一篇跟大家分享了晚上最好能做好早餐粥的准备工作，大家要不要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挑战一下准备早餐食谱上的食物呢？喜欢吃西餐的可以事先做好沙拉，煮好鸡蛋，喜欢吃日餐的准备些简单的凉拌菜，爆腌菜和豆瓣酱的配料怎么样？特别是有不吃早餐倾向的现代人，我推荐你们这样做。早上有马上可以吃的食物，而且如果这是前一天晚上自己亲手准备的，那应该会开开心心吃个精光吧。前一天晚上做好准备是扭转早上不吃早餐坏习惯最有效的手段。好不容易开始做准备了，也让我们掌握一下烹调时的心得吧。禅宗认为进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道元禅师曾在他的著作《点坐教训》中阐述了自己的各种心得，淘米洗菜等自己动手亲见，精勤诚心而作，不可一念疏怠缓慢，一事管看，一事不管看。在禅宗中，准备餐食也是修行，所以道元禅师详细列举了所有应该做的事，但其中最希望大家能首先掌握的是用心去做。事先准备好的沙拉和凉拌菜可以放在器皿中并缠上保鲜膜，不过保鲜膜不能重复使用，会成为垃圾。从这点上来说，还是使用密封容器更为环保吧。另外，除了早餐事先准备之外，休息天的时候还可以准备下主菜。如果是冬天，可以多准备点大杂烩、松肉汤、猪肉酱汤等汤菜。大杂烩可以当作晚餐时的主菜，而且大杂烩是一种越煮越入味的料理，汤菜正好可以替代早上的酱汤。另外，平时准备点泡腌菜作为常备菜，或者做点电煮放着也是很不错的选择，这里面还有些妙用之法呢。比如在自己家里招待恋人吃饭的时候，把自己亲手制作的泡腌菜或者是电煮端上桌会怎么样？呀，是你亲手做的呀，真好吃，是不是会这样呢？ 这肯定能提升你在对方心目中的形象，使关系更为融洽亲密。做沙拉也好，做凉拌菜也好，都要竭尽全力用心去做，禁止随随便便敷衍了事。因为用心准备早餐跟所有的事都有关联。用心吃饭自不必说，这其实与用心打招呼问好、用心做工作和用心待人接物都有着一定的关联。人的行为举止无论好坏都会受到一贯性的影响。准备早餐敷衍了事之人，不可能会在工作上用心。能够尽心尽力做好小事的人，做任何事都会用心。反之，连小事都草草了事的人，做任何事都会敷衍了事。每一个伟大的行动都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许许多多小而确定的快乐，才能筑起人生最大的幸福。不如就从每天用心为自己准备早饭开始，如何？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分享的好书慢读，生野俊明的作品《简单、丰盛、美好，幸运一辈子的禅的50种习惯》。如何让幸运眷顾你？怎样才能拥有一辈子幸运的体质？没有那么多与生俱来的性格，你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一日之计在于晨，本书以清晨为例，介绍了禅的简单开运术，幸运一辈子的50种习惯。用10分钟打扫，花10分钟坐禅，整理玄关卧室，对镜审视自己，按时做饭吃饭，认真泡一杯茶，誊抄一段经文，制定当日计划，主动发出问候，保持平静之心，摒除多余杂念，避免胡思乱想，依照本心来生活等等。当你足够自律，尊重时间，身心一如，知足少欲，心有余欲，自在从容，幸运也会如期降临。当你拥有一个好习惯，你将获得美、力和幸福。人间有味是清欢，生活简单丰盛美好，人生充实自在从容，这就是最大的幸运。日日是好日，祝你幸运，愿你幸福，你是清澈上扬的力量。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再见。

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种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